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91集，哑巴的赌局下。林业火皱眉，火凤堂那五大高手也都面沉如水，闭嘴不语。有不少围观的人都纳闷，这小孩不是火凤堂那边的吗？赵普微微一笑，看白玉堂：“ 你说的就是这个吧？”“ 嗯，这小孩子有点意思。” 展昭突然一笑，一脸茫然地问萧良：“ 喂，小孩哪边的？怎么不让人还手啊？” 白玉堂和赵普一脸佩服地看展昭，坏呀，再看展昭依旧一脸茫然。 什么意思呀？我也是直肠子。 阴侯扶额，天尊凑到他耳边：“ 感情这孩子也不是特别像你啊。” 展昭一问，还真有不少人也纳闷为什么不让林业火还手。萧良急得跺脚：“ 姓林的，他挨了你40招都没还手，你不挨他40招再赢他，以后要被人笑的，不准还手。” 众人都一愣，展昭摸着下巴：“ 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” 此时火凤堂那五大高手都看了展昭一眼，展昭微微一笑，一挑眉，眉宇间略带挑衅：“ 是啊，我就明着帮邹良了，你们堂主有种也挨40招，不然不是英雄。” 其实所有江湖人都知道，林业火这是被摆在了架子上。无论如何，他现在就算一招之内能打死邹良，也要不还手挨过40掌之后才能拍死他，不然的话会有人笑他不硬气，一辈子都被人当个画饼。邹良挨了40掌后换来了40招的机会，可以想办法在林业火不还手的情况下打赢他。而林业火最开始打的时候是完全没料到邹良不还手的，换句话说，那个哑巴叫林业火结结实实的吃了个哑巴亏。再看林业火，就见他冷笑了一声，将手中的棍子往地上一插，收招站定，对已经到近前且突然一闪没了踪影的邹良说了一句话：“ 让你50招，抓紧了。” 这下在场众人又是一惊，难道林业火早有准备？ 邹良笑了， 邹良这个笑容赵普看到了，白玉堂看到了，展昭看到了，身后的阴侯和天尊看到了，同时林业火也看到了。就见他落在了林业火身后，用低沉的声音回了一句：“ 30招就够了。” 林业火一皱眉，侧脸对上的是邹良一双眸，狼一样的眸子，似乎是看到了进入狩猎范围的猎物，嗜血而自信。“ 哼，别高兴太早，手下败将。”“ 哼，等的就是你这句。” 接下来要怎么在30招之内摆平林业火呢？高难度啊。 说起来，之前邹良是怎么输给林业火的？ 赵普一摊手，他也是头一遭听说，于是欧阳叫来了邹良的一个随行的副将梁成。 邹良什么时候跟林业火打过还输了？ 梁成看了看正交战的双方，似乎有些犹豫。 嚯，我问你都不说。 不是不说啊，元帅，具体我也不太清楚，我只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打起来，具体结果只有他俩知道。 那说你知道的。 事情大概出在1年前。 一年前？ 嗯，有阵子漠南旱灾，您不是让我们送点粮食去给灾民吗？邹将军亲自押的粮。 嗯，这事我记得。 我们经过漕河一带的时候碰到了林业火，林业火似乎正好从灾区过，看到我们的号衣，以为是往黑风城送军粮的，就拦下我们的人马说前面快饿死人了，让我们别往黑风城送了，去赈灾吧。将军没搭理他， 继续带着我们赶路，那林业火突然就火了，指着将军让他站住。 你们没跟他说就是去赈灾的？ 哎，我们说了，但没想到林野火气的根本不是这个。 那他干嘛发火？ 他说将军刚才看他的时候一脸嫌弃。 啊？ 他说他是天下第一美男，还问将军他帅不帅。 这是不是某种病啊？ 赵普看向公孙，公孙哭笑不得，展昭倒是觉得有些蹊跷。 林业火为什么那么执着于天下第一美男这个称号呢？ 天晓得。 那之后呢？邹良说什么了？ 将军还是不搭理他，继续往前走。林业火拦住去路，非要将军说他帅，他开口闭口叫将军哑巴。 哑巴？ 哑巴有什么问题啊？ 他第一次见我的时候也问我是不是哑巴。 众人看了看白玉堂，又看了看邹良，完全两个不同的类型。 最后一个要走，一个拦着不让走，就僵持不下了。之后将军对我们一摆手，让我们继续赶路。林业火让他的门人继续赶路，最后就剩下他俩。我们回头看的时候飞沙走石的，就猜测是打起来了。等我们送完粮食回来的时候天黑了，就看到将军等在路边，跟我们会合了之后一起回军营。 他当时没受伤？ 没有，所以我们都猜他打赢了。但是…… 但是什么？ 但是可能我跟随将军时间比较久，我觉得将军那天回来的时候不是很开心，之后一阵子他经常发呆，似乎是在想什么事情。 众人也都颇无奈，也亏得梁成能看出邹良开不开心来。他平时除了办事就是在发呆吧，完全不说话又没表情。这时就听人群又一阵骚动，一转眼已经十招过了，林业火果然没还手，但是邹良却也没打动他，这掌拍在他身上，林业火接起来轻轻松松。 无风掌， 这就是最值得担心的地方。林业火根本不怕挨打，他的内劲不只能往外放，还能利用无风掌往内收。 算漏了吗？ 赵普和欧阳皱眉，却听展昭突然开口。 邹良倒是一点都不着急。 众人一起看他，这都看得出来。展昭点了点头，伸手戳了戳白玉堂的腮帮子。 面瘫的情绪需要一些技巧才能看出来。 展昭胳膊轻轻一碰白玉堂，白玉堂看了看展昭，微微一笑。 还剩二十招了，二十招之内能破无风掌吗？ 也许不是二十招。 不是，那是几招？ 是一年。 赵普和白玉堂一起开口，展昭微微一笑。 果然。你们是说邹良用了一年时间想了怎么破无风掌？ 确切地说，他用一年时间想出了怎么在二十招内破无风掌。 第一步他赌赢了，第二步无风掌出来了，第三步。 第三步是什么？ 众人看赵普，赵普一摊手，众人又看白玉堂，白玉堂一挑眉，众人最后看展昭，展昭微微一耸肩。 那究竟是怎么样？ 接着看嘛，知道结果就没有惊喜了。看看这妖狼的局怎么圈出这只直肠子的火凤凰。 林业火的无风掌可以说毫无破绽，内力再高对他也毫无办法，这局面一出，大多数江湖人都觉得胜负已定了。然而展昭等人却有不同的看法，邹良既然有胆挑战林业火，这一年里一定想到了破解的招数。 如果是你，你怎么打？ 不知道，打了才知道。你呢？有什么办法？ 我可以赢他。 这么有把握？你有什么功夫是克无风掌的吗？ 不用内力跟他打。 的确是个办法，不过这招邹良没法用。 也对， 不用内力怎么跟他打？ 就是比招数，展昭功夫招式是所有人里面最多的。 换句话说，花样比较多。这世上如果大家都不用内力，纯粹比花活的话，应该没人能赢他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